文，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不去辨解是错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

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它闪烁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，因为我爱你呀。生平中沙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，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， 不懂得放下不懂放下，我一样知道你爱，管他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雨天我就原来一下下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话，我爱闪着泪光为你，我 这风景如花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及问问你，我已经错过相爱的日期。消失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